2021年4月7日新增7宗确诊，3宗属本地感染，没有源头不明个案。 12日大南英确诊，本港疫潮至今年纪最小患者。 世卫专家称，没证据指阿斯利康疫苗好处与风险评估需改变。 新西兰和澳洲设旅游气泡，两国旅客将不需隔离检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各位观众听众早晨，你听的是千禧年代，今日有萧乐文在这里同大家主持的。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家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一个交通设施的落成。见到有关于观塘市中心最近有一个嘅大型公共運輸站咧就開始咗用噶啦，用咗幾日噶啦，其實都咁就話係喺漁民坊啦，呢一個嘅公共運輸交匯處啦，係全港最大嘅室內嘅公共運輸站嚟嘅，分咗兩層，一層咧就係淨係俾巴士啦，一層咧就係俾小巴嘅。咁其中一個特別嘅點咧就係話呢一層俾巴士用嘅運輸站咧，係用一個人車分隔嘅概念喎，即係啲乘客咧就話可以喺一個室內嘅位置嗰度等車啦，咁啊等。等到个车嚟到啦，埋站嗰阵咧，咁啊闸门先至打开咧，俾佢哋上车，咁啊唔使好似平时咁样，咁啊即系同埋啲车一齐喺个地方嗰等啦，会可能吸入一啲嘅废气等等啦。咁个站咧就话已经上星期五系开始用噶啦，用咗几日啦。不过咧当时就系一个复活节嗰个嘅假期，今日就第一日翻工啦，翻学日啦。对于整体嚟讲人流都可能多啲嘅时候，成个运作又顺唔顺畅咧？有冇啲街坊啊或者市民呢几日都有用过呢个新嘅？在漁民坊的公共運輸交匯處反應是怎樣呢？覺得那些設施方不方便到你呢？歡迎打來18723111講一下的。有沒有朋友又或者是可能今天才是第一天用過都可以講一下你的感受的，打來18723111。電話旁邊請來一位的嘉賓和我們一起聊，有市建局工程及合約總監梁德明，早晨。 是早晨啊，萧乐文主持，你好， 你好你好， 大家早晨啊， 系早晨，系头先讲到话，上个礼拜五已经开始用啦，漁民坊呢个公共运输交汇处，有冇话睇到个运作情况点啊？呢几日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呢、這个？ 啊好，或者我喺呢度咧借呢个机会咧都讲下咧喺过去嗰五日咧。嗰、那個交通交匯處啊，同埋個商場嘅運作嘅大約嘅狀況啦，同埋啲初步嘅數字啦。咁、直至到尋日咧，4月6日啊，就我哋嘅統計裏面咧，見到咧就有交通交匯處咧有2500班巴士同埋13000班小巴咧出入嘅嚇。咁、合共咧，我諗大約服務咗咧區內咧。嘅市民啦，同埋乘客咧，超過100万人次嘅啦。咁、大致上運作暢順嘅。咁亦都補充少少啦。今日我哋喺現場咧，其實有同事喺度觀察嘅。咁、雖然係第一個工作日啦，長假期之後嘅，咁但係現場嗰個狀況咧，大致上而家都係暢順嘅。 有冇話即係你哋放嗰啲人手落去，係咪主要都係繁忙時間先會喺度啊？定係今日全日，因為都係第一日嘅翻工翻學日，都會全日喺度，定係點啊？ 其實我哋市建局都好重視呢次開幕嘅嚇。咁喺過去嗰五日咧，雖然係假期啦，其實我哋就喺現場咧增派咗40個服務大使喺度嘅，咁就幫助咧，因為始終咧。呢、這個交通交匯處咧都係一個新嘅運作模式嘅，咁可能有好多市民咧未必慣點樣用法嘅，咁、我哋咧就特別加設呢啲咁嘅服務大使喺度咧，就幫助佢哋嘅。咁喺個交通交匯處同埋商場嘅運作初期咧，我哋都會長期擺喺度先嘅嚇。咁、而今日嚟講咧。第一個工作日啦、我哋咧喺過去嗰幾日嘅經驗咧，我哋發覺咧可以再增加少人手喺度嘅，咁以至疏導翻或者解答翻咧啲乘客咧同埋啲商場用户咧嗰、那個嘅問題啦嚇，咁、我哋喺由過去嘅40個咧，我哋 增加至到大約係56個度啦。今日啊， 有冇話其實呢幾日有冇統計到幾多人啊人次上面用過呢一個嘅交通交匯處，又去到容量嘅上限未咧？呢、這個有。 首先正如我講啦，有個總人次咧，其實商場加埋。交通交匯處咧，係超過100萬人嘅。咁、但係你話詳細嗰個咧，我哋仲整理緊嘅數字嚇， okay, 未有一個咧細數喺度嘅嚇。 OK， 嗱呢幾日咧都市民開始，即係雖然未今日先係正式即係翻工翻學日啦。呢幾日都假期期間都開始用緊呢個交通交匯處啦。有冇聽到啲市民反映有啲咩意見或者問題咧？ 有㗎，咁主要咧我哋透過服務大師啊，同埋個場嘅。管理公司咧一路收集唔同人嘅意見嘅，咁大致上咧，我哋見到咧就嗰、那個反應都正面嘅，咁當然亦都頭先主持你講過嘅嗰、那個人車分隔啦，佢哋都好欣賞咧，就喺個室內場地裏面可以一路咧行住商場咁一路咁等車，其實比以前咧喺户外咧一路曬住啊咁樣樣咧係有明顯嘅改善嘅。咁亦都小巴嗰個排隊咧，亦都我哋係每一條線槽都分隔開嘅，咁變咗咧就排隊區域都分明嘅。咁呢樣嘢係啲用户啊，同埋嗰個區內嘅市民咧主要嘅反應嚟嘅嚇。 可唔可以講多少而家其實嗰個人車分隔咧？因為都係即係少聽啲嘅過往，係第一次用喺呢個交通交匯處啦，喺個巴士嗰層。所謂人車分隔係咪即係最主要同而家啲巴士站嘅分別就係有一道閘門喺中間，啲架車嚟到啦，就會自動個系統會感應到，咁跟住就會自動開門，定係點樣㗎？嗰個智能嘅方式係去到點樣嘅係？ 咁我或者詳細講少少啦。其實所謂人車分隔咧，其實我哋咧就係將巴士嘅泊車區啦，同埋上車區咧，就同嗰個等候區咧分隔開嘅。咁呢個人車分隔嘅。咁嗰個開閘門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就係、是除咗頭先主持你講嘅自動開咧，其實我哋加入咗一啲智能系統喺度嘅。咁、那個智能系統咧，最主要咧，我哋係有幾點考慮咗啦。第一就首先咧就係、是最主要嘅呢個因素就係嗰個乘客嘅安全啦。咁希望咧就係、是、喺一啲符合曬嘅條件之下咧，我哋先開呢道門嘅。咁令到乘客更加安全啦，同埋個體驗更加好啦。咁、 有咩條件啊？頭先話又好似好多條件之下先開咁樣。 係啊，有四個條件嘅。咁亦都咧呢個四個條件咧就係、是、綜合咗我哋同巴士公司咧佢哋了解咗佢哋嘅操作上面嗰個安排係點樣樣咧，咁而出嚟嘅。咁嗰四個條件咧，第一個咧就係、是、當呢個巴士咧去到我哋個落車區或者上車區嘅時候咧，去到我哋上車區嘅時候咧，咁佢個感應器咧會感應到嗰個巴士就在位啦。咁跟住咧，其實咧另外仲有第二個條件咧就係、是我哋有個現場有個咪喺度嘅，咁收集到咧，如果佢引擎咧仲著緊嘅，咁呢個第二個條件啦。咁有陣時咧我哋同巴士公司傾過，有陣時啲巴士咧停喺度咧，其實咧。就冇著引擎嘅，就是、等候開車嘅，咁所以我哋咧就因應呢個咁嘅運作咧，我哋加入咗呢個條件喺度嘅。咁另外咧就係、是、亦都我哋有啲CCTV 喺度，咁就照住咧個車個車頭嘅，咁、那個車頭咧裡面佢會識別到咧，如果司機喺個位置嗰度，咁呢個第三個條件嚟嘅。咁亦都喺個司機位置嗰度咧，如果佢撳開咗道前門上車嘅咧。咁呢四個條件都滿足曬啦，咁系統咧就會啟動嗰個自動門開啦，咁亦都廣播出嚟話乘客可以上車啦，咁就要符合曬呢四個條件咧，嗰、那個運作就即係嗰個乘客就可以上車。 我見話係咪有啲有九宗話涉及啲閘門操作未如理想，係咪即係頭先就係、是？符合曬頭先嗰四個情況啦，司機又上曬車啦，又有引擎聲等等啦。咁但係去到即係個巴士去到埋站啦，個閘門都唔識開，係咪類似有啲咁嘅情況？ 係啊，係有其實喺過去咧嗱我哋其實咧，其實就呢個系統咧係一啲人工智能嘅系統嚟嘅。咁其實佢點樣去識別咧？其實點樣先為之有個巴士司機喺度啊？點樣先為之？有引擎聲喺度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學習嘅階段嚟嘅。咁 由於呢個咧係一個全新嘅系統啦，咁裡面咧我哋其實都預計到咧喺開始嘅幾日咧都有機會有一啲咁嘅情況出現嘅。咁頭先主持你講嗰十個，其實而家去到而家為止咧係十個 case 嘅嚇。咁咧我哋咧就最主要可以分為兩類啦。咁第一類咧就係巴士去到咧唔識開啦嚇。咁第二咧就係巴士開咗之後咧未能關上嘅。咁我哋總結過咧，都發覺咧其中個原因可能係嗰個感應器個敏感度不足啦嚇。另外咧就係亦都係應該最主要嘅原因就是巴士停泊嘅位置咧未必準確。咁當然咧嗱呢個準去到邊個地方先為之準確咧？其實個系統係要學嘅。咁我哋將呢啲咁嘅資料咧不斷咁更新落個系統度咧，咁佢咧就會將呢啲嘢消化咗之後咧，就會將呢個記憶咧存在喺度嘅。咁下次再出現呢個情況咧，就唔會有呢咁嘅呢個出錯嘅問題嘅出現嘅。 頭先你話感應不足咧，咁呢啲使唔使涉及又再整過啊？安裝嗰啲新嘅零件啦，同埋呢個都聽落好智能啦。日後咁係咪即係話都唔會即係長遠係有人喺度，或者呢個工作人員喺度嘅，直接係完全係全自動化咁樣？ 哦，咁或者講一講俾大家聽咧，所謂頭先嘅感應不足咧，係嗰、那個我哋調只係好輕微咁調校翻嗰、那個。感應器嗰、那個靈敏度咧，就可以解決個問題啦。咁、我都強調咧，喺過去嗰幾日咧，其實咧嗰90宗嘅閘門嘅事故咧、其實咧冇影響到巴士嘅正常運作嘅。我哋只要咧啟動個手動系統咧，咁之後我將個系統更新翻咧，佢係如常咁運作翻嘅。咁、我哋亦都咧。因為估計到可能有機會有呢啲咁嘅事故出現咧、我哋其實現場咧，嗰個智能系統嘅供應商亦都派咗人住喺現場度，等如果個系統真係出現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即場去更新嘅啊。咁亦都我哋喺過去嘅幾日裏面啦，咁、去到4月5日之後咧，我哋將系統啊學習呢啲。嘅模式咧，再將佢更新落系統裏面咧。喺尋日即係昨日啦，4月6日咧，其實我哋一宗事故都冇發生啦嚇。 OK， 咁但係我先講到就話日後咧，因為佢咁自動化啊嘛，咁日後係咪完全唔會擺工作人員喺度？咁如果有啲咩事，譬如頭先話開唔到門啊，或者道門唔識閂啊嗰啲咁，日後又點算咧？又 其實個門點樣操作法，同埋當如果有事咧，即嗰個處理方法係點樣呢？我哋現場嗰、那個保安人員係完全知識嘅， okay, 巴士公司亦都知識嘅。咁我哋咧喺開我哋呢、這個開業嘅初期咧，我哋一定擺足夠人手嘅。咁當然亦都隨住大家對嗰個巴士站嘅運作啊熟悉咗之後咧。我哋會著量咁去檢討咧人手嘅安排嘅、 另外我見有啲市民就反映話嗰啲指示唔清晰啦，又話覺得現場比較局促啦，咁仲有啲人話覺得新呢個交匯處咧個位置比起舊嘅站嚟講咧就行得遠咗好多喎。點睇係咪有啲類似咁嘅意見啊？聽到 係指示不足嗰度咧，我哋都收集到好多呢啲意見嘅。最主要咧，其實我都想強調咧，其實我哋指示都足夠嘅嚇。咁、不過咧就。見到有啲意見咧，就話個指示咧嗰啲顏色咧係應該要分明啲嘅，同埋字體要大隻啲嘅。咁、尤其是咧要照顧到長者嘅。咁呢個我哋團隊咧都其實一接受咗呢啲意見咧，即場咧其實我哋已經有好多處理咗噶啦。尤其是喺小巴站嗰度咧，我哋已經將嗰啲唔同線路咧嗰、那個字體咧加大咗啦。咁喺個站頭嗰度咧。我哋就黐咗一啲指示牌喺度嘅，咁亦都係顏色分明嘅，咁我諗長者係好易睇到嘅嚇呢方面嚇。 頭先講個通風嗰度咧，有啲人話好焗喎，即係尤其是嘅小巴站啦。我見你哋就之前都幾強調話嗰啲抽風系統啊，又喺上面抽啲風落嚟啊，咁但係反而而家啲人都話啊，仍然係覺得好焗喎。這個有冇得改善嘅呢、這個？ 個情況係點樣樣咧？我哋收到咧頭嗰兩日啦，4月23日咧。我哋收到咧，有啲區議員啦，同埋有啲市民反映嘅，話啲小巴站裏面咧好似好局促喎、咁我哋即刻咧就檢討翻，睇下個系統係咪有問題啦。咁、我哋都睇翻嘅，系統冇問題嘅，咁亦都咧，我哋之前咧就做過曬測試嘅，符合曬政府嘅標準嘅。咁嗰日嗰兩日發生緊咩事咧？我哋睇翻咧就係、 因為我哋系統咧嗰、那個抽風系統咧未完全開啟曬嘅，咁、 okay, 我哋咧當知道咗呢個咁嘅意見之後咧，我哋咧就加強咗抽風嘅能力嘅。 嗯， 咁喺四月三號打後咧，我哋四月四號開始做呢個動作嘅。暫時我哋都仲未收到話呢個小巴站裡面嗰、那個。空氣流通不好的報告的、 okay. 最後我就想問現在那個交匯處呢是用盡了那些容量的，即是日後會不會再多些巴士線、啊、或者小巴線是放入去裡面的、 巴士線和小巴線裡面呢那個操作或者那個分配呢其實就不在市建局身上的、運輸處會作安排的、但我自己初步的看法呢嗰、那個巴士咧，其實我哋都仲有一啲我哋見到啦，我哋仲有一啲上客區咧，都仲可以容納嘅嚇。咁、而小巴線咧，我哋又 total 有19條線槽啦。其實我見到就已經分派曬俾各個咧小巴營運商噶啦，已經嚇。 OK， 好啊，唔該曬阿梁德明。梁德明咧就係市建局嘅工程及合約總監嚟嘅，又請一位咧即係熟悉當區嘅人士同我哋一齊傾下。有觀塘區議員張敏峰，早晨。 Hey, 早晨你好。 早晨張敏峰，有冇留意到、上個禮拜五開嘅呢個裕民坊公共運輸交匯處？你係咪都落去現場睇過㗎啦？你 係啊，第一日就落咗去，即係一來睇下人哋嗰啲市民嘅乘搭啦，同埋睇下嗰個情況係點嘅。 嗯，你自己觀察到咧個運作暢唔暢順，或者你最關注邊一個情況咧？ 我見呢個巴士嗰度，因為都多工作人員，就見到運作嘅係暢順嘅。咁、小巴嗰邊就因為嗰個指示啊，同埋新啊，仲有嗰啲街坊唔係好熟習咧，所以就有少少混亂。 嗯，點樣混亂法咧？或者啲街坊反應係咩問題啊？喺指示方面？ 因為一來啲街坊唔知點樣行過去佢哋要搵嗰條巴小巴線度啦，咁同埋喺落車之後唔知點樣，即係可能佢哋冇咗個方向感，唔識點樣行返過地鐵站嗰邊咁樣轉車。 難唔難搵呢？就係、你自己落去現場，你自己睇到會唔會都好難搵喺邊度搭車呀、邊度上車呀、咁樣。 我自己落去搵呢都覺得有啲即係嗰啲指示牌有啲細。咁、所以我哋都向市建局嗰度反映過話，可唔可以加返大少少嗰啲車號啊，等嗰啲市民就易啲去見到嗰個位咁樣上車。 嗯，即係直接有同市建局傾過㗎，即係你 因為咁啱嗰日我都見到市建局嘅同事都好好咁啊，落去巡查咁嘅時候都即時反映咁樣。 嗯，除咗話一啲指示方面清唔清晰嘅問題啦，其他係咪話我見話通風係咪你哋都有留意過呢個都？ 是啊，通风那里，咁其实我哋就落去做个测试嘅，咁发觉那度 PM2.5 个水平呢就见到佢最高是 35, 平均就29至30左右，咁就觉得会即係喺我哋一个钟头嘅测试里面都觉得即係我亲身感觉都会係有啲焗啊，同埋即係有啲哇咁即係嗰个通风係比较差嘅，不过又听讲市建局嘅同事佢哋有话加返大嗰个抽风系统。系啦，仲有另一样嘢嘅，就系、是有啲失明人士反映咧，就话嗰个由地铁站过去小巴站、巴士站嗰啲指示就唔系好够清晰，咁啊，所以睇下希望有关方面有待跟进咁啦。 嗯，呢、這个系咪都直接系反映咗，或者佢哋嘅回应系点咧？头先通风嗰个咧，同阿梁德明倾咧，即系市建局嘅工程及合约总监咧，就话因为当初头嗰两日咧系未开尽晒啲抽风系统嘅，即系其实应该可以再加多啲嘅咁。呢、這个系咪就解决咗个问题啦？基本上。 其实我谂，因为今真正嘅高峰期应该系今日嘅放工时间，咁、所以今日放工再落去睇就会睇到多少少，即系真正如果佢开尽之后个运作会系点啦。 嗯 嗯， 咁除咗头先话抽风话，你话失明人士嗰个咧，嗰个都系咪都反映咗俾市建局？或者如果你话要整多啲指示，系咪都系都嗰啲盲人引路径啊？定系边一类咧？如果对于失明人士嚟讲， 我谂如果对失明人士嚟讲，即系简单啲，等佢哋有熟习用嘅就系、是行人引路径啦，同埋即系个灯位，因为有一两个灯位要过噶嘛。咁、个灯位过嘅时候，我谂即系。有即係清晰啲，得得得咁樣，等佢哋知道邊一個位置過去就會方便啲對佢哋嚟講。 整體其實 落成咗呢一個即係公共運輸交匯處都幾大啦，我見到又係即係第一個係室內嘅人車分隔咁樣。你自己覺得對於觀塘成個交通嘅影響有冇咧？或者定係過往可能啲巴士站散落啲嘅反而冇咁塞，而家呢一個咁大型嘅集中咗喺一齊，會唔會可能令到一啲路嘅擠塞情況更加嚴重咧？你自己觀察係點啊？呢個？ 我自己觀察，因為其實四月二號開到中間呢段時間咧，都有落去。即係斷斷續續睇過下嘅，因為其實未去到真係放工放學嗰段高峰期，所以就暫時未見到話好明顯嘅擠塞。咁但係真係，即係我諗佢哋都特登早開咗幾日去俾居民試下同埋習慣下嗰個操作。咁所以即係我估，今日真正即係放工先會睇到佢最可能最塞嘅情況會係點。就先會睇到嗰個真正係有啲改善啦，定係更加嚴重啦。 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啊。咁啱啱咧傾過咧，就係觀塘區議員張文峰啊，同我哋講到佢早幾日都落過去呢、這個觀塘裕民坊嘅公共交通交匯處嗰度咧，係睇過嘅喎。咁佢就話，即係可能都要挨晚啦，睇翻放工時間啦，先至真係見到啊嗰、那個擠塞情況咧，會唔會真係會出現啦？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會唔會都留意開呢個交匯處嘅咧？歡迎聽你嘅電話，我哋會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表示将会同伙伴同盟友商讨，点样就参与明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嘅问题采取协调行动。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会不会同盟友讨论是不是考虑联合抵制北京冬奥，他说这个是希望讨论的事，又重申华府关注中国侵犯人权问题，协调取态不单止符合美国利益，亦都符合盟友利益。普赖斯其后向传媒发出电邮澄清，表示他所指的是美国想同盟友采取协调方法，而不是想同盟友具体讨论杯葛北京冬奥。他又在 Twitter 贴文表示并没有公布新消息。白宫二月底曾经说，对于美国是否参加北京冬奥未有最后决定。美国是表示将会同盟友同埋伙伴商讨，点样就参与出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问题采取协调行动。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当民众接获通知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应该前往接种。他形容接种疫苗是关键事情，而药监部门的建议是继续接种疫苗。约翰逊参观英国阿斯利康药厂的疫苗生产设施，他说关于阿斯利康疫苗，对国民来讲最好的做法是参考英国独立药监部门的说法，相关建议是继续前往接种这款疫苗，打了第一针的人应该打第二针。他又說最理想的情況是全民接種，這個是他倡議的頭等事情。英國超過3160萬人已經接種第一劑疫苗，540萬人已經接種第二劑。當地目前採用兩款疫苗，分別是阿斯利康疫苗以及美國輝瑞藥廠和德國 BioNTech 合作研發的疫苗。美国马里兰州一个军事基地附近发生枪击案，两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疑犯在试图进入基地的时候中枪，其后死亡。案发的是位于弗雷德里克市的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当地警方说，距离基地大约10分钟车程的一个科技园，当地星期二上午发生枪击事件，疑犯随后驾车前往基地，在大闸被基地的人员开枪击毙。

世卫专家称，活证据指阿斯利康疫苗好处与风险评估需改变。 新西兰和澳洲设旅游气泡，两国旅客将不需隔离检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今日咧翻工翻学嘅朋友咧留意啦，头先都讲到有关于喺观塘市中心一个嘅新开始用嘅余文芳公共交通公共运输交汇处啦，咁今日第一日翻工翻学咧系即系系启用啦，咁其实系之前星期五已经启用噶啦，不过今日系第一日翻工翻学啊吓，咁啊见到咧就话咧之前呢几日咧都见到有一啲嘅操作未如理想嘅情况，头先咧就访问啊市建局嘅工程及合约总监梁德明咧就话系有。十宗啦，好似都系话个巴士闸嗰个嘅巴士站埋站嘅时候咧，嗰个嘅自动闸门咧，又系有啲就系开咗闩唔到啊，有啲就系个巴士嚟到感应唔到佢唔识开啊，等等有啲咁嘅情况噶。咁啊，见到市建局都话咧，今日系因应咧多咗一啲嘅市民咧翻工翻学啦，系所以都有啲嘅措施啊，话会加派一啲嘅人员咧去到呢个交汇处嗰度咧，喺啲通道啊、出入口啊、候车区啊等等咧，系即系协助咧唔同。市民的你自己会不会都今日都在附近出没啊，或者有留意到见到整个交通运输嗰个嘅交汇处嗰度个运作是如何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咧，讲下你的观察和睇法噶。电话旁边就是钟女士，早晨。 系早晨啊， 你好你好。 系早晨，系我就系第一日咧就去咗观塘嗰个新嗰个商场啦，同埋都有试搭嗰个巴士。咁整體上咧，咁我就覺得咧就非常之好啊，因為好似好多人手啦，好似即係又有活力嘅年輕人啦，即係帶啲人點樣去行啦。咁同埋每一個閘口咧，咁都有啲工作人員啦。咁啊，即係俾我哋守候巴士嗰啲咧，就即係點樣上車啊咁。不過咧，我就擔心咧，因為而家佢入邊咧啲商鋪未開嘅。咁其實咧搭巴士咧就好長龍㗎。咁我嗰日咧就搭一個101。咁應該咧呢架巴士咧都幾多嘅，因為翻香港嗰邊㗎嘛。咁如果佢喺個商場嗰度咧，其實佢都有預備咁樣做兩行咁㗎啦。我驚咧，但係如果人多咧，咁佢就會点讲啊？令到嗰、那个商场入边嗰个通道咧会挤塞咯，同埋都几积下噶，可能分分钟有时嗰条人龙咧就系会点讲咧拦截到嗰啲商铺嗰啲门口啊。 系， 即系我就会担心呢一样嘢，咁唔知日后佢哋会点样处理咯？ 佢预备嗰啲位多唔多嘅？即系排队嗰啲位置，定系嗰日你见到啲开即系铺头未开晒，其实都已经用得七七八八啊咁样？你自己观察到系点？ 其實就未開過，好多都裝修緊㗎。係 咯，但我就話啲排隊嗰啲位係用成點啊？係 啊，其實概念就好好，但係咧，佢咁樣有個閘咧，上車都好㗎。我仲覺得，我仲同我身邊朋友講，我就話，好似去咗日本咁啊，好開心啊！ 哦，係啊，日本有啲長途巴士 係啊，好舒服咁又安全。哇，好似即係賓至如歸咁樣嘅架車嚟到先至開門俾你上，但係我真係擔心嘅，因為雖然即係將來就搭熟咗啦，可能大家街坊都知道，你搭咩車就去到邊個 gate 嗰度排隊啦。咁但係我就擔心就係話，即係得個人咗搭咧， okay. 就真係會影響到入邊，因為其實佢嗰個設計入邊咧，好似都幾迂迴下嘅，好似唔係一個四方形嘅樓面咁嘅。嗰度係好似轉彎咁樣，好多轉彎咁樣嘅，咁、 okay. 變咗咧，我就驚係咯， 個位置問題咧，主要都係擔心。好啊，唔該曬鐘女士講到佢之前試搭嘅即係用呢一個交匯處嗰陣咧，見到嘅情況。鐘吳先生，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 係你好， 我話呢個車站咧好就好啦。即係意思話啲人唔會食煙啊嘛。有冷氣炭。全香港就得一個。呢啲就識諗嘢啦，做出嚟最好呢個辦法啦。你所有巴士站鳩唔鳩都有個打邊爐喺度，哇！啲人都吸曬啲煙，而家咪好咯。嗰啲人著曬老西，指你行去搭車。哇！呢啲冇得定，著老西喎、啊，大佬。你話 即感覺都順暢喎、啊，聽落嚟都覺得。 係啊係啊。 好 好啊。 好啊，唔該曬吳先生，佢都非常之正面喎。對於今次呢個公共交通交匯處，都覺得有啲人喺度做一啲嘅指示，可以都幫到佢咁樣啊。另外咧，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疫情方面啊，咁啊，見到尋日就新增7宗嘅確診個案啦，咁啊，4宗係輸入嘅。 咁患者都係分別嚟自印度啊、巴基斯坦等等啦。咁而見到早前都唔少一啲嘅輸入個案咧，入邊有啲都係嚟自菲律賓嘅個案嘅。咁睇翻過去兩個禮拜啦，咁超過30宗嘅個案都係嚟自菲律賓嘅。咁入邊有一啲咧，更加係有變種病毒株啦。近日都有啲討論啦，究竟係咪應該要停咗或者禁飛咧？係嚟自菲律賓嘅航班嚟香港咧？咁如果真係咁做嘅話，對於一啲即係有請開外佣嘅家庭嚟講，有啲乜嘢影響呢？咁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怡，早晨。 係，早晨。 早晨，容太。 早晨，朱 樂文。剛才都講到話我想先問咗就係，因為其實都見到唔少嘅輸入個案啦，有啲都係嚟自菲律賓抵港嘅人士啦。其實而家喺菲律賓嚟香港咧，已經喺上機之前咧有一個72小時有效嘅陰性檢測結果啦嘛。你自己評估點解會仍然咁多一啲嘅輸入個案咧？ 其實個測試咧有陣時可能係唔準確啦，咁就輸入咗，其實僱主好擔心嘅。咁所以政府安排以前曾經14日一路去增加到21日，咁因為亦都有僱主擔心，佢唔喺第14日之內係發生，而喺第18日咁啊去到佢屋企先至誕生呢件事，咁佢哋屋企人都擔心。咁所以喺近日嚟講咧，其實從我哋會嘅角度，有啲僱主係想要求去請外佣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係希望請翻啲本地，因為經濟問題，僱主斷約或者係有啲外佣滿咗約想轉僱主嘅工人。就喺其實要申請當地嗰啲咧，係好多僱主都唔想嘅。因為都有一啲我哋都收到有啲僱主求助，可唔可以有邊啲中介公司介紹到係本地滿約嘅工人咧？咁問下佢，如果可需唔想係請當地，佢有好多僱主其實唔想嘅，因為佢哋係擔心都未曾係呢個病毒嘅問題，即係而家轉種啊，嗰陣時都係即係一個正常嘅 COVID-19 嘅，佢哋都唔想請佢哋，咁所以變咗本地而家滿約嗰啲，或者因為有啲僱主失業啊而去終止合約嗰啲外佣咧，就變咗係好長壽。咁呢個現象大家都其實喺市面睇到嘅。 OK， 咁而家有啲討論啦，直情就話，即係雖然你話本地嗰啲就好搶手啦，但係如果真係有啲討論話去到菲律賓嘅航班嚟到香港都要停啦，直接都影響咗相當部分喺外面即係當地啊，譬如菲律賓輸入嚟香港嘅外佣嘅喎，呢個你又點睇咧？會唔會贊成呢一個嘅措施，定係有其他睇法咧？你 嗱，其實要咁睇。佢有部分新嚟香港啲咧，部分亦都可能係包括埋啲唔係我哋做家庭工嘅菲律賓人嘅，佢哋都有可能嚟香港做嘢。咁一啲個一定係有少少影響性噶啦。但係如果作為我哋嘅香港嘅僱主咧，我哋嘅憂心亦都係大嘅，因為如果真係佢嚟咗話，佢情嗰、那個測試係唔係？真係想我哋如我哋所願，去陰性嚟到香港係陽性，仲係要係而家話變種嘅。咁個僱主其實佢去唔到，僱主要做嘅。就算佢係滯留21日喺嗰、那個酒店有冇事，咁但係佢會唔會有呢個發生咧？其實僱主都係個憂慮嚟嘅。咁如果照我哋所觀察到咧，近日其實有關當局咧，佢哋都唔係立亂去係。禁制啲有問題嘅即係嚴重性嘅國家一定唔俾佢哋嚟香港啊！講外佣嗰方面，其實菲律賓當時已經係封城啦，咁但係佢係因為個飛機都嚟唔到香港，航班都冇，咁唯一方法政府咧就係、是特別好多謝啲入境處咧，佢係做咗呢個自容儀，係同埋特別寬容。以往嚟講咧。外佣是留港最多3年的，但他都比他延多一年，他都比雇主再原有雇主再續，直情不用去到入境處透過手機、電腦即刻可以很暢順地延期。就呢很多雇主呢亦都知道有很多外佣是願意不回國家住，因為他亦都擔心他的國家有疫情嘛。所以其實現在他就算是、如果真的有一個命令好似之前曾經禁制一啲國家嘅，認為佢疫情嘅擔心嚟到香港嘅一樣。佢我覺得 如果政府的做法就不是说个重点是不是我们的工人，而是那笪地方来香港是不是影响我们全港的市民。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作为雇主都不可以只是为自己的家庭，要为全港的市民去考虑，同埋对自己都安心的，如果他真的有事，其实他都不来到我们屋企做事的。那我们应该是，当然我们希望政府在那个疫情转好的时候就尽快是开返嗰条个航班，是俾嗰啲我哋嘅所有菲律宾嘅朋友嚟香港。 这个明嘅，即係整体睇啦，即係睇对成个香港嘅影响啦，唔係只係睇雇主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对于雇主嘅影响嚟讲，因为我想知道而家嘅请外佣嘅比例有几多係用返喺本地完咗约啊，喺度逗留嘅外佣啊，定係有几多又係即係有几多嘅百分比係请係外面，譬如菲律宾係直接过嚟香港嘅外佣嘅呢，有个比例几多呢？如果真係停咗外面嗰一节啦，对于成个外佣嗰个价格呢，即係请佢哋嗰个价钱有冇影响呢？又 照我所知呢，如果我哋係睇到呢，其實你問中介公司嘅代表呢會更清晰。 以你了解呢， 因為他們是啦，因為如果以我了解，即係我認識嘅雇主呢，佢哋都唔係太願意係請當地嚟，無論係印尼或者菲律賓，因為佢哋憂慮。 明白。 呢嘅菌大過自己屋企。咁儘量如果香港揾到呢係 OK， 因為當時你睇到菲傭由40萬降到得37萬嗰幾萬個，都是一个流失的有可能性的外佣。不单止这样，想给一个讯息，就是我见到有雇主的妈咪是担心请了外佣有问题的话，他有些外佣他请辞或者回家乡，他们只宁愿自己辞职不做，回屋企看小孩，都有些这样的雇主。因为他们觉得对小孩如果带菌去他家，他是很忧心，或者照顾长者。 都是健康行先啦，想返个风险。 健康行先，很多家庭都是以健康行先。 见到现在有些专家就说，除了说即是不是要考虑这段时间停飞，即是菲律宾来香港的飞机之外呢，另外就说是不是都考虑即是要求啲中介人呢安排一啲外佣来香港之前呢都打咗疫苗先。咁呢个建议又点睇呢？会唔会都安心呢？作为雇主嚟讲， 其实要咁讲，呢、这个安排呢，因为如果香港嚟讲，我哋做雇，因为政府都好要希望我哋请嘅或者就算印尼政府都俾信我哋鼓励我哋外佣去接种呢、这个 疫苗， 这个预防嘅疫苗。但是我哋喺香港好多外佣都唔愿意去种，咁但系我亦都调查过，系因为佢家人唔喺香港。咁但系如果我哋，但系法律上咧系唔容许我哋雇主去强制啲外佣去接种噶嘛。咁如果你话个法律上港府做唔做到咧，我相信佢哋要考虑。但系如果佢本国嘅，譬如菲律宾或者印尼政府，如果你要去外地嘅话咧，你必须要接种，由佢哋政府决定。如果佢哋去做咧就容易啲，咁但系佢接种咗嘅话咧，当然系对个外佣嚟讲系有啲安心，一个保障好啲，因为佢未嚟香港已经打咗啦。咁我喺香港我哋唔需要鼓励佢去种，但系有一个问题都系存在，我哋雇主忧心嘅，佢接种嗰两喺当地佢接种两支噶嘛，佢系咪真系有效保护外佣咧？都仲系我哋怀疑嘅， 即系你怀疑即疫苗冇效定系 个疫苗有冇帮真系帮助到佢，同埋有冇对呢个外佣有风险咧？如果佢当地佢系要，当然咧佢喺当地最紧要佢有事嘅时候咧，就唔系我哋雇主嘅责任，唔系我哋逼佢去做呢件事，因为如果唔系我哋嘅责任好大。 因为佢话，因为而家个讲法就话要求中介安排啲打咗疫苗嘅外佣嚟啊嘛，即系中介其实自己可以控制边啲即系或者掌控多啲啦，边啲嘅外佣嚟香港噶嘛。咁呢个其实中介你自己预计或者你认识嚟讲，可唔可以做到呢样嘢，或者配唔配合到咧？ 其实中介公司佢哋都好有部分都系想可唔可以即系佢仲申请咁添，要求可唔可以喺当地种咗之后咧？嚟到香港可以唔住，即係唔使隔離廿一日啦咁。但係咧，我哋作為雇主嘅家庭咧，要小心啲。要香港政府諗清楚，係唔係佢接種咗呢個疫苗之後咧，佢係唔會帶菌咧咁。嗱，接種嗰樣嘢係其實預防自己，與係受到你感染嘅時候，條命有得救。抑或係？呢、这个要问翻专家啦。 所以你都唔赞成话，即系接种咗疫苗就可以缩减个检疫嗰个时间，因为而家有啲讲法就话系咪可以接种咗疫苗之后就检疫嗰个时间咧嚟到香港咧就廿一日缩到14日咁，你唔赞成嘅系嘛？ 咁呢一样嘢要问专家。 O、okay. K， 究竟系唔系呢个疫苗其实已经 打咗之後，直情唔單止預防，直情係即係如果有佢係唔會受感染噶啦，咁即係亦都唔會傳染俾人咧。要問專家，如果佢都係有傳染性嘅話咧，嗰、那個針藥只係保護嗰個外用啫嘛。 嗯， 但係唔代表佢唔係依然佢冇呢隻細菌會帶到嚟香港，係唔會傳染人。除非點咧？ Okay. 專家話聽唔係嘅，佢接種咗之後咧，我希望佢真係好確實話俾我哋聽，佢連帶受感染同埋傳染人都可以免疫啦。咁當然係好，但係好事嚟啦。佢嚟咗之後，就算佢俾人都唔會傳染到俾佢，又唔會帶嚟家庭。咁呢個家庭更歡迎㗎。咁、okay. 但係最緊要強調，因為其實呢個藥好新，究竟佢嘅效能去到點咧？我希望啲醫生可以講俾我哋聽。 嗱、okay. 呢個問翻專家啦，但另一個都可以問一下僱主嘅，就頭先講到話，如果真係打咗疫苗先至嚟香港嘅話，咁嗰啲打疫苗費用僱主肯唔肯承擔咧？你覺得呢一個點睇？ 嗱，呢、這個要公平啲要講、其實呢個印尼領事館已經一早就講要我哋佢啲外佣係零支出。 嗯。 咁係咪真係零支出？其實仲錢之外就係、是，如果支針係我哋僱主俾錢嘅，咁但係問題佢打咗針有事嘅時候嘅責任喺邊咧？嗱，我哋要因為你簽咗合約，你係佢嘅僱主，你要求佢要喺嗰邊打針，佢出事，咁責任係我哋咧。嗱、我哋要好強去諗呢樣嘢，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又帶來呢、未即係如果佢本身就佢嘅工人做咗好耐，翻去渡過再翻嚟，我諗個僱主係覺得係 OK， 自己一路都係幫自己做係值得嘅咁。但係如果佢完全都未曾上過工，係一個新人嚟到香港，但係原來佢有啲咁嘅情況，其實佢喺當地已經係有事，或者打咗針有事嘅時候，咁佢會唔會覺得呢個責任太大咧？咁呢個僱主會考慮啦。 OK， 好啊，咁啊，同阿容马生儿倾到呢度啊，唔该晒你。容马生儿咧就系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嚟嘅，先休息一阵。 投资定买股票，唔使摘眼仔估下，问一问专家就得啦。每逢周末，请嚟不同商界领袖、经济学者同专家，助你分析环球经济走向，认清投资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跟疫情相關除了輸入個案之外咧，見到有本地個案都有嘅。見到之前有啲個案咧，人士就係嚟自油塘嘅，亦都有人去過鲤鱼门街市啦。見到就話喺3月24日咧至到4月5日期間咧，去過街市留超過2小時嘅人咧，都要喺4月8日之前咧係做檢測嘅。揾嚟一位區議員同我哋傾先啊，觀塘嘅區議員嚟嘅，有龚振奇，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龚振奇。剛才讲到话要做检测啦，4月8日之前，如果喺剛才讲到嗰段时间之内喺街市流过嘅人，而家嗰个检测情况你观察到系点啊？会唔会都好多街坊要做啊？等好耐啊？嗰啲情况？ 其实咧，我哋见到琴日朝头早咧，其实系都比较多人去做检测嘅，可能因为街市商贩咧，佢哋都要去做即系强制检测啦，咁所以咧，佢哋系翻工之前都排队做嘅，咁大概等候时间系1.5小時，咁但系其实之后都一切都回复翻正常噶啦，大概都系维持住等候时间系10分钟左右咯、 都唔会等好耐。但系街坊啲反应如何咧？即系知道 街坊反应就即系好混乱咯。 点解咧？ 因为前日咧晏昼嗰阵时，大概4-5点嗰时就公布咗华堂楼嘅新个案啦。然后华堂楼咁就一定要做一个强制检测，但系咧鲤鱼门市场都要做强制检测嘅时候咧，咁啲街坊就开始疯传啦。咁啊，我喺接收到嗰啲新聞嘅嗰啲通知之後咧，都已經係同步啊！有啲街坊開始問我，喂，咁點做強制檢測啊？咁樣，咁其實好多問題都答佢唔到啊！究竟係個時間係幾耐，逗留咗幾耐先至要做咧？因為佢好多新聞咧都係話曾經去過咧都要做檢測，咁變咗好多街坊喺度問。咁其實呢個係一個資訊發布上嘅一個問題嚟咯。 但整体譬如譬如刚才讲到话街市嗰度啦，今次喺嗰段期间去过逗留过2小時嘅都要做一个嘅强制检测啦。对于啲商户啊街坊嚟讲有啲乜嘢影响呢今次又？ 其實街坊就好驚，好擔心，所以昨日我去過李園門街市兩村，向兩村嘅，咁跟住發覺都真係好少人喺現場，咁啊相反都話佢哋嘅生意咧，菜店一啲大概都少咗大概一半生意以上嘅啦，咁跟住其他可能凍肉啊，即係賣肉食啊，鋪頭都可能真係少咗七八成生意。 嗯，但係咪個街市都本身人流都多，即係好多街坊成日都要去嘅，基本上嗰度。 其實嗰個街市係全個油塘最大嘅街市嚟嘅，咁、就我見到人流其實喺外圍係冇少到嘅，因為加上琴日假期啊嘛，外圍係即係連接其他嘅商場啊都好多有好多人嘅，咁但係街市真係離奇地係少好多人嘅，咁相信好多人都好驚咯。咁係咯，佢哋收到資訊嘅咁咯。 OK， 咁佢點啊？佢哋要轉去第二度買餸噶咯喎，對佢哋係嘛？ 轉去第二度買餸啊，或者可能去觀塘買餸咯。其實本身呢個街市買餸都比較貴嘅。 嗯，但整體譬如個街市本身嘅衞生情況點咧？今次事件之後，你自己有冇啲咩建議咧？又 嗯，我見到個衞生情況係OK 嘅，唔係話太差嘅。咁不過間唔中咧都收到投訴咧，就有啲商販咧佢哋冇戴口罩。咁都曾經勸過好多次啦，都同。即係街市承辦商啊，同埋商場領展嗰邊都有講過，即係要求佢哋即係勸翻個商販戴翻口罩。咁但係勸完之後咧，好快佢又唔戴翻口罩，或者甚至喺個街市入面食煙啊，因為有過去街市室內嚟噶嘛，咁其實唔可以食煙嘅。咁其實建議翻即係當局可以多啲巡查翻，可以睇翻個情況啦。同埋其實咧，呢個街市有兩個入口噶，另一個入口其實真係冇人睇住，咁佢有個。体温探测机咧，其实都有时冇人。 好啊，时间差唔多，同阿龚振奇倾到呢度。 张泽耀，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黄海怡同刘国华。 先睇大公报报道，一个只系得12日大嘅男婴确诊，成为本港最年幼嘅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前日确诊嘅旺角丰泽电器男售货员，佢12日大嘅儿子、7岁女儿同埋31岁太太，寻日亦都确诊，正喺联合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事件引起家长热议。不少新手父母在互联网上留言，说担心如果自己染疫会连累 BB。有新手妈妈更加询问，如果中招能不能够喂哺母乳。联合医院回复查询的时候说，评估风险之后，如果有需要时会安排母亲和子女在同一个病格隔离，并且会支援妈妈在符合控疫措施底下继续喂哺母乳。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复活节假期之后，部分学校今日开始陆续复课，有复课中学已经决定在上下周分别安排两至三级学生回校面授，边厢全校复课。办学团体香港佛教联合会有属校听日起安排全校复课，合共超过一半佛联会属下小学将会在这个月内透过教职员定期检测申请全校复课。在教育局鼓励下，全面复课的学校教职员只要完成疫苗接种14日后就可以豁免定期检测。多名校长回复的时候说，已经完成接种或者有意接种，亦都鼓励教职员按需要接种疫苗。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特区政府在去年11月宣布取消四个时任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包括公民党的郭荣亨，他之后宣布退出政坛。消息是指出，郭荣亨去年退出政坛在不足一个星期之后，留下太太和两个仔，先到英国伦敦，再转抵加拿大，至今仍然未返港。他的妻儿后来亦都在今年二月中到达加拿大温哥华，估计是同郭荣亨会合，一家团聚。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电视广播近年业绩欠佳，连一向作风低调的大股东黎瑞刚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第一次开腔强烈批评，直指对 TVB 非常不满意，节目老化、制作技术落后、内部山头林立等五项缺失，TVB 急需改革，未来将会引入更多人才以及重整内部制度。黎瑞刚亦都澄清无意出售 TVB 股权，强调有足够的资金阻止被其他财团收购。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 钟庭耀脱离港大牌头之后，另起炉灶成立香港民意研究所，至今近两年。他接受专访的时候慨叹，感觉到近年学术自由气氛不如以往，担心多年行之有效的民调机制短时间内解体，届时受访市民害怕讲真话，最后受害的是全个社会。港区国安法令不少港人一类失去自由，亦都是再度出现移民潮。钟庭耀强调，他从来没有打算离开，会继续在香港坚守岗位，希望尽一分力守住，不要被这只船继续往下沉。信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在复活节和清明节假期期间，有善信到大埔碗窑路的溪涧放生。香港器龟关注组说，同一个地方再次出现四十几只放生龟，所有获救的龟只等候市民拯救，因为这些乌龟数量太多，他们没有太多人手和地方暂养，呼吁市民真的不要再放生龟，尽量不要弃养。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社评说，中大医学院发现幼儿的病毒载量以及带活性病毒比例都偏高，持续带活性病毒时间亦都极长，建议多些关注他们成为隐形传播者的风险。社评说，复课在即，教职员和家长都要认真考虑应不应该打针，港府亦都要规划怎样在兼顾染疫风险和成本效益下，安排学生做自愿和强制检测。经济日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香港疫情整体上缓和，本地个案减少，外地输入个案增加，不少是变异的病毒，抗疫重点转为切断外来输入链。社评说，鉴于不同国家输入风险不同，特区政府需要区别对待，建立动态管制入境名单，并且以积极推动疫苗护照为核心，为未来恢复通关和重启经济做准备。大公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近日频频散播屈辱论，指新的选举制度底下向建制获取提名是屈辱，修改选举制度令民主派参选变得无尊严。社评说，参政者讲爱国是天经地义，所谓屈辱论就是不肯接受国家宪制秩序，泛民如果陷于这样的政治迷思不能自拔，就是自断参政之路。文汇报社评。 苹果日报评论，郑若骅、曾国卫、谢伟俊等声讨投白票是煽动教唆，挑起分化，认同串谋抵制政府、颠覆政权，即是触犯国安法，无需立例取缔。评论指，人大以2895票赞成、零票反对、一票弃权表决通过完善香港政制，按三位的逻辑，岂不是要抽出投弃权票那位人大代表，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苹果日报评论。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环宇海湾。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排到过咗芙蓉山路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反方向，大埔公路去返大埔方向近住伟华中心一段呢就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提一提大家啦，观塘裕民坊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呢已经启用啦，咁有八条嘅巴士路线、十二条专线小巴同埋九条红色小巴路线已经搬咗去呢一个交汇处啦。咁裕民坊嘅临时巴士总站、同仁街嘅临时绿巴同埋红巴总站，同埋裕民坊一带未命名道路嘅总站啦，同埋中途站呢都系取消咗。咁要搭呢啲巴士嘅朋友呢就要去返新个交汇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随着打针的人多了，很多人都会在想，打了针之后是不是社交距离措施会放宽回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 如果我们在七月之前覆盖到我们大部分的人口，当然是理想。能不能够放宽的措施呢，最主要都是看本地整体的疫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十五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2021年4月7日，新增7宗确诊，3宗属本地感染，没有源头不明个案。 十二日大南英确诊，本港疫潮至今年纪最细患者。 世卫专家称，活证据指阿斯利康疫苗好处与风险评估需改变。 新西兰和澳洲设旅游气泡，两国旅客将不需隔离检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关于裕民坊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啦，用咗几日噶啦，不过今日就第一日翻工翻学嘅时候用啊。你自己有冇用过咧？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讲下噶。咁另外咧，疫情方面啦，而家见到唔少嘅输入个案啦，有啲都系嚟自菲律宾等地啊。咁啊，呢啲地方亦都有一啲嘅变种病毒嘅个案啦。见到而家有啲讨论就话，系咪应该系停止咗嚟自譬如菲律宾等等嘅地方嘅航班嚟香港咧？咁嗱，呢个咧引申到就会影响到系咪都影响一啲嘅请外佣嘅家庭等等咧？你又点睇？欢迎打嚟1872311嘅。头先就住呢个情况咧，同雇主团体咧就讲过佢哋嘅睇法啦。咁都想再请一位嘅嘉宾同我哋一齐倾，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我哋想先了解咧，就系而家譬如讲紧菲律宾啊、印度啊、巴基斯坦等等呢啲地方咧，佢哋嗰个疫情个情况系点咧？系咪变种病毒都占几大比例嘅喺确诊个案入边？ 其实而家喺除咗呢几个地方咧，就喺世界各地咧。就有唔少國家嗰個疫情咧，都係出現咗反彈。咁呢啲有反彈嘅地方咧，就佢都不約而同咧，就發現多咗一啲變種嘅病毒。咁如果就住喺菲律賓啊、印度、巴基斯坦嚟到香港嗰啲個案咁啊，咁而家所有呢啲傳入嘅確診個案咧，咁香港政府都會安排咧，就做嗰個病毒嘅一啲基因分析啦。咁嗰、那個。分析得出嚟咧，發覺裏面其實有好大比例咧，都係屬於變種病毒啦。咁、如果我哋單單睇近期一啲傳入嘅確診個案啦，即係以四月為例啊，四月淨係講1號至到6號啊，咁傳入個案咧已經有50宗啦。咁呢50宗咧，你比起喺3月、2月嘅時候咧，其實大幅度咁攀升嘅。50宗裏面咧有17宗。是菲律賓傳入的，12宗是印度傳入的，8宗是巴基斯坦傳入的。咁如果就住呢啲近期傳入的個案呢，就喺確診咗裏面呢，大約係講緊差唔多有一半呢係一啲變種病毒。咁尤其是呢，就係、是之前我哋叫英國嘅變種病毒啦，就是、N501Y 啦。咁呢個 N501Y 呢，佢特別嘅地方呢，就係佢傳染性更加之高啦，即係更加容易就發生人同人嘅傳播啊，同埋有一啲群組嘅爆發。其次咧，就佢嗰個病毒感染咗之後，佢造成嘅嚴重感染或者死亡率咧，就英國都發表咗文章顯示咧，就係、是、比起過往我哋遇到嘅病毒咧係高好多。咁、所以就住呢啲變種病毒咧，其實我哋而家香港嗰個重點咧，應該係聚焦多啲去防止輸入，因為你唔防止輸入咧，佢 一流入社區咧，咁個後果係災難性。 嗯，但而家喺香港，譬如把關嚟講，守得夠唔夠咧？譬如佢哋嚟到都要檢疫21日嘅喎，呢個日流入社區個風險有幾大咧？使唔使而家就話去到即係要禁飛啊？嚟自菲律賓啊，等等呢啲航班要禁飛呢一個舉措咧，去到？ 其實你喺嗰個外防輸入咧，你係一籃子嘅措施啦，就唔係。講緊單純靠21日啦，因為你始終如果係短時間之內咧，有好多呢啲變種病毒傳入香港咧，對香港整體個疫情咧，肯定係構成威脅嘅。咁其實咧，呢啲外防嘅輸入嘅措施咧，裏面其中一個最關鍵咧，就政府將唔同地區咧，就分因應佢嗰個疫情嘅風險咧，就分做四個組別，就 A、B、C、D 類啦。咁而家 A 類嗰啲嘅國家咧，就有四個啦。咁嗰四個國家嘅共通點咧，就係佢比較多變種病毒，同埋咧就當地咧嗰個疫情咧係顯示個病毒係比較活躍嘅。咁當然呢個分類咧就係喺舊年12月嘅時候啦，咁就包括有巴西啊、南非啊。英國同埋愛爾蘭啦，咁但係你到而家三月四月咧，其實個形勢已經改變咗。咁你睇翻出現咗疫情大反彈同埋有變種病毒咧，咁其實菲律賓、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尤其是菲律賓咧，咁都好明顯咧，已經係跌落咗去政府而家呢個四級制 A 組，即係最高危最嗰個地區裏面。咁所以如果你話去到加強嗰個防疫咧，就唔係。靠嗰二十一天嘅檢疫，因為佢已經嚟咗香港啊嘛。如果你靠21日嗰個檢疫，就係咧你界定到佢為之高危，你唔俾佢嚟啊嘛。咁所以我覺得最恰當嘅做法咧，就係將呢啲地方，就尤其是菲律賓同埋印度啦，咁將佢咧就放入去 A 組個指定地區，即係話咧就佢嗰個疫情同埋變種病毒都係雙重高風險嘅情況下邊咧，就暫時唔俾。任何人士咧由呢啲地方入境香港，咁呢個先至係最穩陣。你靠21日嗰個咧，其實就有好多位置咧，可以個病毒係流入去個社區裏邊。 嗯，因為而家就話，譬如唔俾菲律賓嘅航班嚟啦，都會影響譬如一啲外佣嘅安排。有冇一啲嘅替代方法咧？有啲人就話會唔會一啲打咗針嘅外佣喺當地打針啦，咁嚟香港嘅話，咁成個風險就會低啲，係咪可以即係就唔使一刀切話係禁曬所有菲律賓嚟嘅航班咧？咁點睇呢啲講法咧？ 其實你每個措施咧，就都一定會對市民大眾咧有一定影響啊！你而家香港，我哋自己喺本地落實緊嗰啲限制措施啊，咁對每個市民咧個影響都好大。咁有部分對於啲表列場所嗰啲咁啊，咁直情係流緊血嘅措施嚟嘅。咁所以咧，你特別而家喺第四波咧，就本地嘅個案咧已經係明顯減少。咁我哋有希望咧。就喺香港實現本地清零啦，咁你唔去聚焦做好防止啲變種病毒入侵香港咧，咁嗰個後果咧，我哋要去諗啦。嗱，咁如果你話強迫外佣咧就接種咗疫苗先至可以嚟香港咧，我對呢個建議相當大嘅保留。咁首先咧就喺翻香港啦，我哋疫苗接種咧係自愿嘅。咁如果你話咧就外佣，咁我哋睇唔到有咩證據，即係佢嚟咗香港之後啊，唔係講佢喺外邊入境香港啊。咁佢本身你睇翻香港嘅統計，咁呢個職業本身就同其他職業就見唔到佢特別發病嘅風險係比較高。咁如果你話要部分職業強制接種疫苗，咁你香港都有好多其他職業大家可以討論㗎喎。咁酒吧啊、酒樓啊、表列場所啊、醫護人員，咁呢啲我哋係唔係都按同一個原則就強制接種疫苗呢？咁強制接種疫苗呢，始終你喺香港呢就唔贊成嘅聲音呢就係屬於主流。咁所以我覺得呢就去強制外佣接種疫苗未必是一個可行的方法，而且菲律賓他自己本身暫時那個疫苗的供應也都是相當之緊張、 他們是打哪隻疫苗的？其實他們 就拿到的疫苗其實很少、就他們有在內地就拿到一部分科興的疫苗，也都向美國商嗰方面嘅藥廠咧就購買緊咧就復必泰嘅疫苗啦，咁但係有幾多已經去到 在菲律賓可以接種啦。咁如果照當地嘅傳媒報道咧，暫時唔係咁多。咁同埋你接種疫苗咧，就第一針同第二針相隔係視乎個疫苗，講緊三到四個星期。咁你要第二針接種之後，再過兩個星期咧，先至係生效咧。咁呢個遠水不能救近火嘅措施。咁所以如果你話短期之內咧，而家我哋已經睇到咧，就佢嗰個疫情喺菲律賓當地大反彈。傳入香港嘅個案亦都係多咗好多，咁你去而家諗一個強制接種疫苗嘅安排咧，就你起碼講緊六個星期之後咧，就先至會就有作用。咁你呢六個星期點樣咧？實際可行嘅辦法咧，就係好似之前我哋處理南非、英國、巴西嗰個情況咁，就將呢啲相高風險嘅地區咧，就列入去 A 組指名地區裏面嘅。咁呢個先至係上策。 错，头先咧就同阿何柏良系倾紧咧，有关于即系咪菲律宾啊、印度啊、巴基斯坦等地咧，因为见到佢哋而家嗰个疫情嘅情况，系咪可以佢哋嘅航班嚟香港嘅时候咧，都喺呢段时间实施禁飞咧等等嘅？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嘅。啊，何柏良，另外一个就想问啦，我见到有啲嘅雇佣代理协会嘅人士咧，都讲到话啊，佢哋同领事馆倾紧，如果真系啦，外佣系打咗疫苗嘅时候咧，成個隔離嗰個時間都縮短啲，呢個係咪聽落更加危險咧？即係由啊廿一日縮到14日咁樣呢、這個。 你首先我哋要了解翻咧，就我哋之前講喺世界各地講咧，就你接種咗疫苗，就喺符合咩條件下邊咧，就你出外旅遊公幹咧就可以豁免嗰個檢疫嘅安排咧。呢、這個係有前提嘅，那個前提咧就係呢啲係屬於低風險嘅地區，低風險地區即係。話咧，佢嗰個個案本身咧就唔係咁多嘅。咁另外其次咧，就唔係好多呢啲變種嘅病毒。因為咧，如果佢個案好多，你又有變種病毒嘅話咧，咁你接種咗疫苗，咁尤其是咧，而家有大部分嘅疫苗啊，就住對呢啲變種病毒嘅有效性咧，其實個資料唔係好多。咁如果你係對變種病毒較為多有效嘅資料咧，都係講緊伏必泰疫苗。咁如果你係譬如其他嘅疫苗啊，牛津阿斯利康啊，或者係內地嘅苗圖疫苗、國藥啊、科興嗰啲咁啊，咁對於變種病毒嘅成效咧，咁其實嗰個資料咧就唔係咁多。咁如果你喺一啲出發嚟香港嘅地區，佢本身咧就個變種病毒係相當之活躍嘅話咧，咁嗰個疫苗嘅有效性咧就可能打咗一個折扣咯。咁如果打咗一個折扣咧，就算嗰、那個疫苗本身係有效咁啊，咁未必可以防止到咧接種咗疫苗嗰個人士咧，就佢繼續帶有嗰個病毒。咁所以如果我哋個出發點咧，你係要控制嘅風險咁啊，咁你有呢啲豁免嘅安排咧，一定係要嚟自低風險，咁同埋咧就高風險又要相高風險呢啲地區咧就。唔應該用呢啲縮短或者甚至豁免嗰個檢疫嘅安排嘅措施 咯。另一個咧就想問一下關於咧英國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啦，咁啊之前都被指係可能導致一啲咧後生嘅接種者咧出現一啲血栓嘅問題。咁見到咧歐洲藥品管理局咧嘅疫苗策略主管咧之前接受意大利嘅一個嘅報章嘅訪問嘅時候咧，就講到話牛津疫苗同血栓咧係明顯有關聯嘅，咁但係就冇講明嗰個原因啦，咁不過後屘咧亦都見到法新社咧就話引述翻歐洲藥品管理局咧就話其實安全委員會咧係未就牛津疫苗導致血栓咧係達成一個結論嘅，咁就話係審視緊等等嘅。世衛方面都話係仍然維持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咧係好處大過風險嘅。點睇有個咁嘅講法咧？係咪真係有可能血栓同埋呢一隻牛津疫苗阿斯利康疫苗係有關係嘅咧？咁呢個影唔影響香港咧？ 其實疫苗咧就喺傳媒裏面咧有好多唔同嘅資訊嘅。咁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咧，香港係購買咗嘅。咁但係目前咧喺香港係冇批准使用，亦都喺香港接種嘅疫苗裏面咧係冇牛津阿斯利康嘅。咁如果我哋喺處理關於呢啲疫苗一啲嘅風險咁啊，咁大家要留意翻咧，就有部分嘅資訊咧，未必係嚟自一啲官方嘅權威機構。咁其次咧，就有個別人士佢一啲嘅觀察，或者佢有一啲研究嘅資料發放咁啊，咁未必咧係經過充分嘅同行審批嘅。咁嗱，如果就住世界衞生組織同埋歐洲藥物監管局咁啊，咁佢哋 暫時對嗰個疫苗同呢啲血塊啊或者血栓塞嗰個評估咧、大致上可以歸納咧，就佢哋觀察到有咁嘅風險。咁佢喺歐洲藥監局咧，就住牛津阿斯利康喺三月尾嘅時候咧，亦都修改咗佢個藥物標籤。咁喺裏面咧就加入咗一啲警告嘅字句，就提醒咗接種嘅人士咧，就可能有咁樣嘅風險。咁但係係唔係構成一個因果嘅關係咧？咁暫時咧就歐洲藥監局同埋世界衞生組織咧就未曾有咁樣嘅說法嘅。咁所以現階段嚟講咧，就唔可以話佢有因果嘅關係啦。咁但係就嗰、那個報告出嚟嘅個案咧，自從上一次喺三月中左右咧，就喺歐民嗰邊佢哋睇過之後咧，咁喺跟住落嚟嗰一兩個星期咧，似乎發現呢一個案咧都有一啲上升嘅趨勢啦。咁始終佢哋需要多啲時間深入去到睇翻呢啲個案，就佢嗰、那個年齡分布啊、性別嗰個分布啊，同埋同接種疫苗嗰個關係咧。就有一個詳細啲嘅分析咧，咁我哋先至對個情況比較深入啲了解啦。咁所以我預計佢歐洲藥監局咧，就喺今個星期咧，應該會有比較詳細同埋準確嘅報告啦。咁當然呢、這個對香港都有一定影響啦，因為如果佢就算未曾證明到係有一個因果關係，咁佢喺某一方面咧係有一個關聯性嘅。咁包括咧就集中喺一啲比較年青嘅女性嘅接種者嗰度發生啦，咁同埋呢個血塊血栓嘅一啲併發症咧，都係屬比較嚴重嘅，咁死亡率係比較高嘅。咁對香港市民咧，就你話將來如果我哋有牛津阿斯利康嘅疫苗啦，咁會唔會選擇去接種咧，都構成一定嗰個決定上邊嗰個影響。咁所以香港我哋都值得去留意啦。咁如果喺呢方面咧有進一步嘅證據咧，咁其實香港都因應個證據咧，可以重新檢視咧，係唔係要去繼續購買牛津阿斯利康呢個疫苗？ 如果真係證實咗有關聯嘅話，即係呢個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同埋血栓嗰啲情況有關聯嘅話，你覺得係咪應該直情唔好買，定係買咗都唔好俾？譬如頭先講到話後生嘅女性打，咁俾其他階層或者年齡層嘅人士打，會都可以OK 咧，接受到咧？咁你自己點睇呢個？ 嗱，佢喺歐洲嗰邊咧，就佢哋疫苗供應咧係相當之短缺嘅。咁喺好短缺嘅情況下邊咧，佢哋而家採用嘅方法咧就係未曾釐清嘅時候咧就暫停啦。咁加埋就限制咧喺部分嘅民眾就唔建議佢哋接種。咁如果你喺香港咧，暫時我哋市民有得揀啦，咁嗰個疫苗供應咧，似乎就暫時嚟講又大過嗰、那個需求。咁所以如果係喺有得揀嘅前提下邊，咁同埋如果政府可以穩定到嗰個疫苗供應咧，就佢萬一係證明到咧就有因果關係嘅情況下邊咧，咁可能香港咧就都係值得咧就去考慮咧，就唔好再去購買牛津阿斯利康個疫苗。如果你冇得揀咧，就唔同啦。 Okay. 你香港如果發生嗰個疫情係嚴重爆發， 亦、okay, 都 係 供不應求，咁嘅情況就唔同。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12岁女童在彩虹村绿蒸楼对开，怀疑因为态度问题同另外两名青年男女发生争执，女童被人用手袭击面部，并且被抢走一个载有400元现金同一张八达通卡的背囊。事发在近午夜时分，涉案男女往新蒲岗方向逃去，女童父亲其后到场并且报警，陪同女儿送院。在台湾，台铁出轨事故最后一节，即是第8节车厢，昨晚被拖出清水隧道，车厢严重变形，车头被削掉一大半，支离破碎。交通部长林佳龙凌晨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感谢抢救人员、工程团队的努力以及其他团体的协助。 他又說接下來將要完成鋪設路軌、重建電力設施等的工作，再檢查隧道結構安全，希望在確保安全之下盡快恢復通車。英國首相約翰遜說，當民眾接獲通知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應該前往接種。他形容接種疫苗是關鍵事情，而藥監部門的建議是繼續接種疫苗。約翰遜參觀英國阿斯利康藥廠的疫苗生產設施，他說關於阿斯利康疫苗，對國民來說最好的做法是參考英國獨立藥監部門的說法，相關建議是繼續前往接種這款疫苗，打了第一針的人應該打第二針。他又說最理想的情況是全民接種，這個是他倡議的頭等事情。美國馬里蘭州一個軍事基地附近發生槍擊案，兩人受傷，其中一人傷勢嚴重，疑犯在試圖進入基地時中槍，其後死亡。案發的是位於弗雷德里克市的德特里克堡軍事基地，當地警方說距離基地大約十分鐘車程的一個科技園，當地星期二上午發生槍擊事件，疑犯隨後駕車前往基地，在大閘被基地人員開槍擊斃，兩名傷者由直升機送往巴爾的摩市。案發之後，德特里克堡基地一度封鎖幾個鐘，警方同軍方仍在調查。美國海軍在社交專頁說，38歲疑犯是海軍醫院現役軍人，已經死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00点，系升57点，总成交金额15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50.5跌3蚊，美团329.2升3.4。友邦保險94.1跌8毫，阿里巴巴224.6跌1蚊，中國平安93.8升1毫，中芯國際27.4升1.5，小米集團26.75升3毫，中遠海控係報13.42升2.86，藥明生物107.5升2.4，港交所466.6跌2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7，日元109.66，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8，人民幣6.542，英磅對美元1.384，歐元對美元1.188，澳元對美元0.76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6。日經平均指數報29736点，升39点。港金現價報16140元，升2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8.48美元，賣出1738.9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有交通意外，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

因為那裡是啲小巴入去嗰、那個交匯處嘛。咁、但係咧嗰度嗰個位咧，直情係好暢順嘅。咁啲小巴咧就係即係完全冇減速咧，咁就入噶啦，咁、樣咯。 但嗰個係咪一個主要嘅行人出入口嚟㗎？定係有其他出入口可以行嘅？ 那個就是那個小巴入去交換處同埋出翻嚟都是同一個位嘅，咁、而嗰個位咧亦都係行人過路嗰個位嚟嘅，係協和街嗰、那個嗰度咯。 你有冇見到有啲職員？因為你話呢幾日都有啲職員喺度協助啊嘛，呢、這個有冇即係幫到你啊，或者維持下交通啊？有冇見到類似呢啲情況？ 我就見到有兩位職員咧就喺度觀察。咁樣樣咯，咁就但係冇人話即係話停下車啊咁之類嘅，咁但係禮拜一嘅時候咧，其實就比較少人嘅嗰日，咁可以接受嘅，咁但係咧咁即係嗰、那個車個出入咧或者人流咧都唔係咁多人。即係禮拜一嗰一日咧，我自己都覺得係即係我覺得嗰個位係 有啲危險， 係啦，有啲危險啦，因為嗰個都係啲行人即係經即係好多人經過嗰個位咯，因為嗰個係協和街嗰、那個嗰個位嚟嘅。 好啊，唔該曬李女士講到，佢觀察到呢個交匯處有啲位置可能行人行嘅同車行嗰個位咧，都可能造成一啲危險嘅情況。唔該曬李女士嘅，咁仲有羅生打嚟嘅，早晨。 喂，早晨， 早晨，羅生， 早晨主持，早晨。係，其實我有兩件事嘅，第一咧就關於嗰個菲律賓或者入境嗰度啦嚇，我又唔明白佢哋唔係做核酸檢查陰性先入境或者出境啦，佢哋叫係咪？ 嗯。 啊，第咁同埋。我覺得香港人已經捱咗成年幾兩年啦，我哋點解仲要冒咁嘅風險俾佢哋入嚟咧？係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好好笑嘅，我揾過立法會議員同埋區議員冇回覆嘅就係乜嘢咧？我太太係內地人嚟嘅，咁因為要照顧喺屋企咧，要照顧兩個細路仔，同埋我要翻工啦，要照顧家庭，所以就冇翻到上去嘅。咁啊，仲喺香港居住啦，同我。咁佢又冇得打疫苗喎，即係一係有疫苗冇人打，我俾錢就唔得啦。唔得，即系冇入，点解呢群组系咪忽略咗咧？包括上一次嘅全民检测，我当你之前唔使钱噶嘛吓，都系冇佢哋份嘅。系啦，我就觉得呢样嘢好奇怪。咁佢哋每日都要街市买餸啦，系咪唔通佢哋就唔会中招噶？ 即系你都担心佢，即系太太都可能会有感染风险啦。始终喺香港一路，暂时呢段时间都 系因为咧喺深圳咧，只需要深圳嘅香港人咧，只需要出示个回乡证咧，就可以免费去打科兴噶。 会唔会呢段时间安排佢即系翻上去打咗先再攞翻嚟得唔得啊？如果咁， 咁如果我唔使照顾家庭啦，上去隔离14日，翻落嚟又要隔离，咁我呢个月我唔使翻工噶啦，或者我两个小朋友又点咧？冇人知喎，系咪先？ 明白。 即系其实有好多群组咧喺度噶啦，内地嘅群组，佢哋系想打，我咁我俾钱啦，好唔好啊？唔用你香港福利都话唔得。 OK， 好。好啊，唔該曬羅生講咗佢太太係內地人啦，而家打唔喺香港打唔到疫苗嗰個嘅情況嘅。另外仲有梁女士，早晨，早晨，梁女士係你啦，喂喂，梁女士聽唔聽到？啊，梁女士嗰個嘅電話咧，可能係有啲問題。我哋而家先聽一時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在今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而关于大选的纷争仍旧未平息的时候，王建芬发表长文章《美国面临的八大危机》，开宗明义地说，过去几年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尤其是2020年各种暴力事件频发，美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美国国父们的政治遗产还能不能够继续发挥作用？美利坚合众国还有没有必要存在下去？ 美国当下面临八大挑战，这些挑战集中爆发却非偶然，而是一百多年来各种社会思潮对美国传统价值观造成的冲击结果。美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美国人在当下的选择对他国运的影响绝不亚于建国和内战，并且一定会深刻改变世界局势。他接着详细指出所谓八大危机，包括种族问题、政治正确问题、移民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堕胎和同性婚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对美国宪法制度的挑战问题。八大危机之中最大最艰难的是对美国宪法制度的挑战。美国的政党竞争一直都很激烈，政党政治固然比专制独裁优越，但是随着大众民主的来临，党派斗争越来越极化，为选举而选举，为掌权而掌权。今日美国的两党之争、社会撕裂，在很大程度上是观念、文化上的冲突，特别是对基督教、有限政府的看法，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看法。这些观念上的根本分歧，可以说是美国当代的全面的文化战争。 而这些难题早在美国建国的初期，开国元勋们就已经预料到了，并且汇集成了美国的宪法根基联邦党人民集，并且以这个来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开创了一套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政治制度，奠定了美国人的精神信仰。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用野心对抗野心，联邦党人民集讲稿，作者黄建勋，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如果有留意開昨日的疫情的情況，見到就有三宗的本地確診，其中一個個案年紀非常之小，只是得12日大的 BB 仔而已，就說在香港疫情以來是最小的患者，他的情況就是目前是穩定的。見到一些醫生初步都估計他應該就不是出世之前感染，即是所謂母嬰感染，相信是出了世之後才感染到個病毒的。这个就关于一个即年纪非常之小的感染个案，见到另外中大医学院方面昨日都公布一个研究，其中也都发现三岁或者以下的小朋友里面呢，不少有些是没有病征但是确诊的个案来的。详细的发现是怎样呢？没有病征是不是都意味着可能是造成一个隐形的传染风险在这里呢？你自己会不会都家有小朋友或者如果担心小朋友感染的时候想去做一些检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疑惑或者一些想法呢？欢迎打来18723111 18723111的。电话旁边有一位嘉宾，有中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主任陈基湘，早晨。 Hey, 你好，早晨。 早晨，陈基湘教授。头先讲到话，你哋系咪有一个嘅研究系关于有啲嘅小朋友嘅患者咁样噶？呢、这个你哋系点样收集一啲样本啦，或者个研究有啲咩特别发现啊？ 系啊，我哋琴日都同大家分享咗啦。其实就系讲翻中文大学喺疫症嘅初期咧，发现系受感染新冠的病人，他在粪便里面其实都找到个病毒的。 嗯。 那我们就提倡即是研究一下，看看会不会是在粪便那里做一个测试，都在某一些情况是可以帮到手这样。 嗯。 那我们在去年的三月尾呢，就开始免费为一些在外地回来香港的小朋友做粪便测试。 嗯。 那为什么找小朋友和粪便呢？就是因为小朋友攞一般嗰個呼吸道嘅樣本咧，係比較可能困難一啲，因為佢哋可能即係會有掙扎啊咁嘅情況啦。咁所以就嘗試下用糞便嚟做測試嘅。 嗯。 咁而家我哋都做咗差唔多一年啦，咁、有超過17000個樣本噶啦。 嗯。 咁發覺嗰個效果咧，我哋覺得都幾理想嘅。 嗯。 如果睇翻嗰個陽性比例咧，差唔多每1000個樣本裏邊咧，就揾到1至2個係陽性嘅個案。咁啊，比翻起其他嘅測試嘅項目咧，都算係理想啦。咁、另外我哋亦都發覺咧，就原來好多小朋友咧，佢係冇病徵嘅話咧，亦都係已經係受到感染，即係望落去都唔知道嘅，佢哋一啲唔舒服都冇咁樣。咁、但係喺糞便咧，可以揾到佢哋嗰個病毒出嚟嘅。 呢、這個頭先講到話一啲小朋友啦，係冇病徵，但係又感染咗啦，係咪話成超過40%嘅患者，即係40%嘅感染咗嘅小朋友都有呢個冇病徵嘅情況，而佢哋冇病徵又喺糞便揾到呢啲病毒，咁、那個傳播力又如何咧？呢個又 係啊，呢、這個都問得好好，因為其實大家可能都聽過如果我哋 只是单单找到病毒呢，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一个病毒基因的片段，咁就未必係代表佢真係有傳播性嘅。咁就住呢個問題呢，我哋就喺一啲陽性嘅樣本裏面呢，我哋再加咗一個測試，咁就係用一個所謂亞基因組嘅測試。咁呢個亞基因組測試呢，目的呢就係睇下佢係咪一個有活性嘅病毒啦，即係有冇傳播能力。咁發覺呢，原來差唔多係有九成嘅小朋友嘅大便樣本呢，其實佢不但只係陽性啦，而且佢亦都係有活性嘅病毒。所以基於呢一個發現咧，咁我哋覺得即係唔可以忽視佢哋啦。即係其實呢啲雖然冇病徵嘅小朋友，佢哋感染咗之後咧，仍然係一個活病毒咧，係可以排放出嚟，同埋有傳染性。 但呢個傳染性係高唔高？活病毒嘅意思係咪即係即係只要頭先呢個，譬如講到嗰啲糞便帶有呢啲活病毒，嗰、那個傳染力係特別高啲定係點樣嘅？ 佢傳播力嗰度，我哋另外一個角度可以睇咧，就係睇佢個量咧。咁大家可能都聽過一啲。再病毒量，即系 CT 值啊，咁样。咁喺粪便见到嘅 CT 值咧，都属于中至高嘅。 系。 咁啊，比起呼吸道咧，佢就系会低少少，但系都唔系太低。咁所以即系有一方面佢个量都唔低嘅，第二就系佢亦都有活存嘅。咁所以咧，佢哋的确系有传播性。 我见到话今次即系香港嘅小朋友嘅确诊比例咧，亦都系话即系比其他地方有比较嘅，譬如比起内地啦、意大利啊、西班牙啊、美国啊嚟讲，话香港小朋友嗰啲确诊比例高啲，有冇特别原因噶？呢个有？ 呢、這个我睇咧都系视乎当地佢哋揾呢啲个案嗰个力度有几大啦。咁我哋睇翻香港，其实即系我哋会追踪都唔错嘅，追踪得。咁所以你大家见到咧，我哋有好多系冇病征嘅小朋友咧，都可以揾到佢出嚟，都可以确诊得到。咁所以就住呢个原因，相信就系、是、点解我哋表面上见到好似多一啲小朋友系受到感染咁样咯。 我见到你哋研究好似有另一个发现，就话有一啲嘅幼童啊，身体入边咧有啲头先讲嘅活病毒啦，咁嗰个活病毒存活嗰个时间咧都比较长啲，有啲话去到成36日嘅，正常嚟讲系几多日噶？有冇话即系成人就相对即系嗰个存活时间咧，嗰、那个嘅活病毒个时间系短啲，小朋友啊长啲咁，系咪咁样嘅？ 是啊，我哋都發現都係。嗱，一般嚟講，成人如果感染咗新冠咧，就係佢發病之前嘅一兩日啦，至到發病之後幾日咧，就係、是、最傳染性最高嘅。咁通常都唔會超過10天啊。咁而喺幼童咧，就一般嚟講都超過10天噶啦。咁甚至有一啲個案，好似我哋遇到咧，就係佢喺糞便裏邊咧。是連續36天咧都有活病毒嘅，咁呢個就都算係一個幾長嘅例子。咁我相信即係其他嘅一般兒童嚟講咧，都係會較為成人係會長一啲嘅。 但有冇特別原因嘅咧？點解細路仔嗰啲活病毒會喺個身體咁耐，咁但係又冇病徵，咁但係成人嘅身體又反而係即係少啲呢啲活病毒？係咪即係同成人嘅免疫力有關啊？呢啲關唔關事嘅？ 如果在病毒學的角度來看呢、這個都不是一個 很新的發現的、其實呢很多病毒都在小朋友呢它是流傳得長一些時間、但是呢它很有趣的 它是很喜歡小朋友那些又幼又嫩 的細胞它可以在那裡繁殖、繁殖得很好，但是呢它又不會說即是個病毒不會說傷害的細胞都很厲害，所以看來呢個小朋友就即其實沒什麼病痛，但是個病毒呢一路一路在那裡排放這樣。 但整體譬如現在見到一些小朋友的糞便或者他們的身體裡面都可能有一些活病毒或者病毒的量可能都多一些的時候，因為經常都說檢測就做一些深喉唾液或者是咽拭子在個鼻或者咽喉那裡採樣，就譬如在強制檢測的時候呢，啲6歲或者以下嘅小朋友咧，都唔會做呢一類檢測噶嘛，咁就變咗會唔會可能成為一個風險上面嘅漏洞喺個社區度傳播咧？你自己點睇呢個？ 我覺得如果嗰個處所或者嗰個環境係要強制檢測咧，就即使係6歲以下都需要進行強制。咁咧就6歲以下可能攞咽喉樣本係未必咁適合啦。咁所以我哋就提倡咧，如果6歲以下嘅咧。應該就用糞便樣本，咁就唔可以走漏佢哋嘅，因為其實佢哋係一個隱形嘅帶菌者嘅機會咧係高嘅。 但係嗰、那個難度難唔難咧？即係譬如而家啲檢測中心要除咗做即係頭先話咽拭子嗰啲之外，另外針對糞便上面再做呢一個檢測，其實係咪技術上都難一啲，或者兼顧唔到嘅咧？ 我哋知道咧，就唔係每一個檢測中心都有做糞便嘅，但係喺香港亦都有啊，即係譬如中文大學或者衛生署都有嘅。咁兒童嗰個數字亦都會少一啲啦，即係冇成年人需要檢測嗰個樣本咁多。咁我相信都可以應付得到。未必是即晚可以出到一個報告，但是即係唔可以走漏他哋咯。 嗯，所以你覺得譬如要加強呢一方面怎樣加強呢？即係你都話見到譬如有些中心可以做，但有些中心可能真的做不到，咁真的可能有困難喺度。你覺得應該怎樣加強在兒童方面，譬如係從糞便方面？ 我第一件事咧就係即係俾大家知道，即係其實用糞便檢測在兒童嚟講咧係適合嘅，同埋效率係高嘅。 嗯。 咁第二就俾大家知道那個流程是怎樣咯。即係其實好多醫生都問翻我哋係，我哋去邊度攞啲樽啊？係咪用同一樣嘅樽啊？咁等等，等佢哋了解嘅流程。 嗯。 咁之後咧就即係做一個資源分配啦。譬如有一啲化驗室係佢可以係做得到糞便嘅話咧，就利用佢多啲去做糞便，咁就可以平衡翻嗰個需求咯。 嗯，我見有啲人就話啊，會唔會啲小朋友或者 B B 仔啦，佢哋本身可能即未必好似成人咁样，佢哋控制唔到佢哋排便嘅时间，亦都唔定时嘅，咁要收集呢啲样本系咪都有啲难度呢方面？ 系啊，要有个安排嘅，即系佢当然唔会俾咗个樽就几个钟头就会即系有翻个粪便，通常佢会一至两日之后咧先可以交到翻嚟嘅。咁喺中间呢段时间，即系譬如话啊，如果佢真系好高危嘅时候，我哋点样安排啊？等等，都要有一个设计啦。 头先讲到话，即系小朋友咧都唔少系即係有感染到，但冇病徵啦。呢、這個同成人係咪都有個分別？係咪一般？譬如你感染咗就有抗體，咁所以有抗體嘅時候咧，就可能會有一啲嘅病徵出現。咁但係喺小朋友嗰度就反而冇病徵，就反而喺糞便嗰度出現。係咪有啲分別喺度嘅呢個？ 其實就可以咁樣睇嘅。成年人咧，一般嚟講，即係好粗略啦，大概三分一都係冇病徵嘅。咁小童咧就呢個數字會高啲，咁有啲係講緊係四成啊或者五成係冇病徵咁樣。咁佢哋冇病徵咧，但係佢哋感染咗之後都會出現抗體嘅。咁其實即係佢冇病冇痛，咁佢自己都最後有個保護力。但係喺個過程裏面咧，佢哋會排放病毒，所以會威脅到其他側邊嘅人受到感染。 最後都想講一下，就是見到之前教育局都話復活節之後都可以俾幼稚園咧可以有三分二的學生可以恢復面授，即係親自上翻學校嗰度翻學上堂咁樣啦。你自己預計嗰個風險高唔高呢？如果有咁多小朋友可能都未必有病徵嘅感染咗嘅時候， 其實呢個風險係存在嘅。咁就好視乎我哋整個社區嗰個感染情況係點啦。譬如社區裏面都有幾十個個案嘅時候，咁呢個風險就相當之高。如果我哋整體係即係清零可以達到得到嘅話，咁就即係大家都低啦。咁我諗即係教師同埋學校都要知道咧，佢哋有一個隱形傳播嘅機會。咁如果佢哋察覺到一啲不尋常嘅地方咧，應該就去即係尋求一啲檢測啊，做同班同學或者甚至全校做一啲檢測都有可能需要嘅。 有冇得即係安全啲？直情根本佢哋翻學之前，學生又好或者老師都全部做曬檢測，穩陣啲。你即係 我諗而家即係香港呢一個年齡層都唔少人嘅，咁而其他嘅行業啊，亦都需要檢測，咁即係要做翻個平衡咯。咁啊睇下個別嘅情況。我覺得個角度都係要一個即係去找出一些需要的地方去做一個檢測，要快要準咁比較好一些。 好啊，唔該曬陳基雙教授。陳基雙咧就係中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系主任嚟嘅，同我哋講到佢哋有關於佢哋嘅研究，就話發現一啲三歲或者以下嘅確診嘅幼兒咯，我哋叫幼兒啦，入邊咧有超過四成嘅患者咧都係冇症狀嘅。同大家講下天氣嘅情況啦，外面氣温23度，相對濕度係73%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拜拜。